销售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下午本市受西北的高空气流的控制，晴朗的天空下呢，光照充足，最高气温1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太大，比较有利于各位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昼夜温差很大的，早晚呢，出或者是晚上回去晚的朋友呢，注意防寒保暖。今天早上我在二环行驶的时候呢，室内室外温度是-4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啊。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间四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来一起关注下班时的天气，是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1度到-4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2月12号星期三的11:33:02，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中午好，我是道道。 这个音乐呢，挺浪漫的哈。反正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就充满了一些浪漫的表达， 是 好多人都想去这个国家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去这个国家呢，真的是跟他第二故乡完全类似一个地方了。 是的，是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他每次来到都是那种，就特别的重视，他就精致，精致。 对啊， 很精致， 因为他就是一个精致的女孩子。 是，现在都是超级辣妈了， 那必须的， 依然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呀、啊，可能都要打算生二胎了吧？对， 介绍一下， 来介绍一下啊，他就是来自法旅局发展署的媒体部，怎么说呢？媒体部的高管， 颜值担当 、才华担当李小楼，欢迎小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小楼、 是的，小楼又来了。 今天的小楼的行程，我跟你讲， 小楼真的是 安排。 真的太敬业了，我们迷之感动。下了我们节目之后，马上要回家收拾行李，直奔法国， 直接就去法国了。 对，因为现在其实是法国就是非常好的季节，因为它是滑雪季，去法国冬天是几乎我觉得是世界上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好多人就是还是停留在什么那些印象当中的滑雪国家，但实际上法国也是。 是的。 你即将去的法国的目的地跟滑雪有关吗？ 跟滑雪有关。 关 山啊，是哪国？是哪个城市啊？法国的？ 是里昂的，里昂周边的。因为刚刚结束的是里昂灯光节， 然后 还有灯光节， 对，里昂每年最重要的灯光节。 嗯， 然后呢，马上现在就是开始滑雪，整个的阿尔卑斯山的这个所有的滑雪场都是已经都筹备的非常的好了。 灯光接着用嘛，你知道？ 灯光接着用， 已经全部都筹备好了，迎接游客。而且，据我所知，好像20几号之后的房间都已经满了，订不上了。 我的天哪！那现在就是赶紧趁早吧，就剩这几天了。 是的，大家抓紧去感受法国哈。其实我们都作为一个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呢，法国的安全问题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已经 OK 了，没有问题哈。 对，就是绝对不影响我们的游览。 不会不会啊。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的颜值担当、才华担当啊、一切担当小楼如何介绍今天的目的地卢瓦尔河谷啊。 是的， 是的。 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先卖一个大大的关子，不是小小的，大大的。十分钟之后呢，小罗要倾情分享我们现在去不了的地方。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分享第一条新鲜资讯哈，有很多的朋友喜欢那个很多的景点景色哈。 嗯、 第一个景点圆明园，大家也许去过，也许没去过哈。 对， 现在有一个有这个字不好念，我们的周坨还特别用心的标出来了。 周坨这终于是一改颓废的状态哈， 特别好了。 嗯， 圆明园青铜虎 营 回国入驻国博，不标出来不耐念，不会念 真的就不敢念，我们 太难。 对，但是上面两个 两火 一个宝盖，然后底下一个金 营， 营 对，那 几经波折之后， 跟我一样最近， 对你最近是辗转反侧， 一身冷汗， 对，彻夜难眠， 疼的。 啊，这不是手指都夹了吗？我今天看到你回归还真的是、哎呀，就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是真的敬业精神可见一斑。 是不是？ 我以为你伤筋动骨100天或者瑟瑟发抖呢，我得连上3个月。 我也考虑到这波了 啊， 就抽着空过来吧。 啊，是是是，好的啊， 这个 要 怎么回事？ 感谢一下啊， 青铜虎营怎么了？ 他呢说，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圆明园青铜虎营，终于重回祖国的怀抱， 回家了。 对，来抱抱啊， 嗯，抱抱。 昨天呢，这件西周晚期文物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国博透露说，将对虎营妥善保管并做好展陈的工作，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是的，我觉得今年的9月到11月，我们看到了哈，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国家博物馆先后两次派出专家团队对赴英国，对这个虎营进行了鉴定，运回来别致啊，对，然后并安全顺利地将其运回来了啊。这个国家博物馆的馆长王春法表示说，经过专家的研究鉴定啊，这个青铜虎营诞生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 嗯， 虎营入藏之后呢，这个国家博物馆其他的文物咔就虎躯一震，来一个新人， 你们谁要、 啊、厉害厉害啊！ 你是哪年的？ 是哪年的？ 西周晚期的。 对，哎呀，你里边请啊。 对， 将妥善保管，深入 向大佬低头。 哎，你给我挤下去了。可深入研究啊，做好展陈的工作，发挥起最大的作用啊。 嗯，是的，反正近年来呢，不断流失它的文物在陆续回归的过程当中， 很好的， 对，有好多已经在路上了。 嗯， 所以呢，我们就期待一下哈，能够有越来越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文物 回到祖国的怀抱， 对，回到我们的怀抱，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 第二条厉害， 第二条 你得去。网红打卡地、 这个、哎妈呀，那我得去啊，为了成为网红我得先去打卡， 感受 是新疆喀什的百年老茶馆成了一个网红打卡 茶馆 怎么了呢？ 听上去还有历史的味道哈。 是的，12月的新疆喀什已经是 冷 多冷啊， 很冷， 多冷的隆冬嘛，是吧，隆冬时节。而坐落于喀什老城繁华地段的百年老茶馆却是暖意浓浓。 为什么呢？ 每天的午后，老人们都会穿过百米长的巷子买好了馕， 真好， 拾级而上，来到极具民族特色的百年老茶馆喝茶谈天。 第一句聊天呢，就是你的馕烤糊了哈。你这脑挺大呀。 是的，然后呢，这个这里也会吸引一些年轻人和游客到访，体味慢节奏的生活状态，感受独有的民族风情，已经成为当地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了， 很接地气啊。在一个隆冬的世界，中午的时候吃着馕喝着茶 啊， 看着老人们那个讲过去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是的， 小伙子，你这个衣服怎么是律师的？ 啊，你得牛仔裤总还有洞，去补一补啊。老人嘛，会想想人生那些感受啊。第三条，你们那边的铁岭呢？铁岭怎么了呢？ 铁岭啊， 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是全线贯通，是不是加大了彼此之间的联络？ 太好了， 是不是？ 真的是，我跟你说，东北方向的本来就是人就多，然后来往密集，每年到春运提前。啊，那段时间基本上你是订不到票的。 我曾经就是开车回过一次，就是东北，在路上又下雪 了吧？ 下雪，然后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很滑的。 是的，是的， 对，一定得小心加小心啊。 下银， 辽宁铁岭是个大城市， 对， 因为赵本山先生老说铁岭大城市嘛，我们就 叫 铁岭了，对不对？ 是的， 本溪也是个大城市。 是的，至本溪段这个高速公路项目11日建成通车，标志着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厉害的。 是的，那辽中环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将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更加完善的交通保障。 这两个地方其实出了很多演艺的演员和小品的演员啊， 对对，是的， 很有东北的特色哈。据介绍呢，铁岭至本溪高速公路呢，作为辽宁中部环路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起点位于铁岭市铁岭县腰堡镇北，应该念堡哈，腰堡腰铺都可以哈， 腰铺镇， 对，腰铺厉害， 对，腰铺， 与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至新明至铁岭段对接，途经抚顺本溪县，终点位于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镇，与丹阜高速公路相接，全长是119公里，采用了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时速是80公里每小时。2015年6月控制性工程先期开工了。 对，那辽宁省交通就是交通建设投资集团的副总经理杨浩说了， 杨总 说杨总。哎呀，原来从抚顺到铁岭需要经过沈吉高速， 是 沈阳药城高速， 是是是， 对，还有沈四高速， 还卖药，绕城 是沈阳绕城高速和沈四高速，它得绕一个 U 字形 U 型弯才能到， 挺绕的， 是的，大概是90公里，但是现在呢，可以直接经过辽中环高速，就从抚顺去铁岭，就只需要50公里， 哎呀， 大大缩短了这个距离， 非常的里程碑式的一个意义哈。我觉得辽宁的东北，整个东北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是非常的喜气盈盈的哈，又有雪，又有冰灯，又有好吃的，又有非常多万家灯火点亮，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感觉，特别有年味。对，好想去，再去感受，有点冷，确实是冷啊。现在 去， 现在零下20度。 我去年就是回家过的嘛。 你们那个黑河那个方便面的， 那个， 大家去 现在成为了网红，还有那腰子姐，哎呦， 搜索一下啊。 对， 黑河站啊， 对，黑河站， 吃不了方便面，都冻住了。 不，你拿到室内缓一缓就能吃了。 第四条，关注一个神奇的国家——印度的事情哈。印度最近正在有一个事儿啊，对游客不利。为什么呢？印度大幅上调泰姬陵门票价格200卢比。 哇， 200也不多，但是 虽然也不多吧， 也是上调了。 是的，为什么它会这样呢？印度文化部下属考古调查局近日宣布，从当日起将印度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泰姬陵的门票价格统一上调200卢比，大约和人民币是19块钱。那印度政府希望用提价的手段来限制客流，要不然真的有点承受不住了。 就因为19块钱，也许会限制一部分人，那咱就不去外边看看得了。有可能， 对，因为泰姬陵还是太多了，我觉得还是限流和这个提价双重措施来保障吧。 印度媒体就老之前说着，这个和调价的举措对印度国内游客打击最大了。 对， 对于国内游客来说，参观泰姬陵成本较之前上涨了4倍。 对，但实际上对于国外国际游客的话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是泰姬陵门票年内的第二次涨价了， 不是第一次了。 对，今年的8月8日，泰姬陵国内游客的门票就已经由40卢比提高到50卢比，但是国外游客的门票，你看是多少？ 贵啊， 1000。上调到1100， 20倍。 对， 哇， 那所以呢，根据这个印度国家环境工程研究所今年的一份报告说，对泰姬陵的游客承载能力分析之后，出于保护泰姬陵的考虑，应该立即采取措施控制每天进入泰姬陵的游客数量了。 对，不但要控制这个数量，而且看到了已控制在每天4万人以内哈，游览时间最长不能超过3个小时，你要在里面待够4小时不行。罚你， 是的，是的， 猴子都会咬你的， 是猴子是， 错， 吉吉国王来了，一会儿，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哈，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的，就是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了哈。好了，最后一条信息我们汇报完毕 的 之后呢，我们要把足够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小楼，到底卢瓦尔河地区冬天有什么非常多的一些项目哈？他 对法国不单是这个区域、所有都知道。 是的呢，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他。 是是是是， 对吧？ 嗯， 那个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小楼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Tes yeux qui fondent, c'est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s portraits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tient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说跟一个懂行的人聊天哈、就是时处都觉得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啊、 你发现没有？ 是的， 不管是买东西、机票、住宿、小楼，真的是门清的一个。 那必须的， 当地人 就是好当地人，这就是远方的家系列， 对 是吧？ 好羡慕他， 对，真的是。 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楼，欢迎光临小楼。 对，再次欢迎小楼。 对，这个希望你播完节目之后，带着愉快的心情、踏上法国的行程哈。法国对你来说。去过的次数你能数得清楚吗？因为你这个工作的原因、 对，其实以前在法国读书然后上学的时候、这个就不算了，但是从回国之后大概每年至少要去3-5次吧，至少 三五次， 一年 至少我的天哪。 回国几年了？ 回国10年了。 10年，那也就是说 30到50次， 50次了， 对， 50多次， 大概也最多的时候一年可能，8-9次也有。 你看， 有一个月一回，基本上了， 是的，就基本上是， 一年四季， 怎么说呢，就是出差。 哎呀， 对， 手疼，哎、 真的是去法国出差。 真的是，我们说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对这片土地非常的了解。冬天的法国有很多人想去玩哈。 对，其实冬天的法国真的也是，就是为什么说法国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的地方？ 对， 因为春夏秋冬的玩法都不一样。当然就是最著名的就是说，因为它有夏天有海，有地中海， 是， 那冬天呢它有这个阿尔卑斯山，所以呢这两个呢是非常明显的特征。但其实如果说我冬天去我也可以看海、因为在整个的这个阿尔卑斯山的脚下就是整个的未来海岸，就是地中海。那我可以比如说我飞到地中海，或者我坐火车到地中海，那我直接坐着直升飞机马上一个多就是如果开车是一个半小时，坐直升飞机是15分钟就能到山顶上去滑雪。 15分钟 到山顶哦！ 一下水和雪瞬间转移， 对，从尼斯到整个的这个2000米的这个阿尔卑斯山， 好方便，听上去真的是。 对啊。 快速转档，快速调转场景，唰就上去。 对，如果你要是坐车的话，还可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 对，因为它整个山路就可能稍微慢一点，但其实是整个如果我们从尼斯坐飞机的话，15分钟就到了1800多米的这个，他们叫就是整个这个滑雪，就是离它最近的滑雪场，然后直接滑下来，然后你要再坐车回来也可以。 哎， 其实有很多种玩法， 人家是用直升机当索道的， 对，先拉上去，然后滑下来，再坐车上去。 直升飞机是吗？ 对，直升飞机，但是其实价格并不贵，大概就是100欧元左右， 可以， 100欧元， 对，100欧元大概就是700多人民币吧。 上去的下去的方式是怎么？就是停下来，我们慢慢的下去就行了，是吧？ 不是，就是我们滑雪滑下来。 我知道，就是我们降落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一个基点吧，就是那种不是这种下， 不 是， 对，它是有一个场地， 它是有一个。对，有一个平台， 挺正规的哈， 对，挺正规，对，非常正规，就是在酒店呀、或者在他当地的这个旅游局都可以预定。 就这种方式，当地人肯定很喜欢的，因为他这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部分。 是的。 那作为外国的游客，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去尝试过这种感觉？ 对，非常多的游客去选择，因为这种体验是在其他地方体验不到的。 是。 那如果我们想真正的去滑雪，那我们可以到阿尔卑斯山的真正的山里，它有很多的目的地。那比如说像法国有最长的欧洲的这个索道。 整个这个三峡谷地区是欧洲最长的有索道的地区，所以它比如说我从这个城市可以滑到另一个城市。 哎，我的天哪，省钱了呢，还 省钱了呢，真的。 对，直接哎到了。 哇， 是的。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滑雪爱好者，他们就住在就是可能在那边待半年或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左右，他们就自己背着自己的就是当天用的东西，他们就滑到另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住一晚上，然后再滑回来。 我的天哪，他们滑雪真的是，我觉得是一种交通工具， 就是 不是一项运动， 换乘。 对， 有点像这样，因为它大概有1000多米的这个索道，所以它其实去哪儿都非常方便，就是整个的不光是滑雪道，然后索道，然后包括这个滑雪的线路都不同的，然后适合不同级别的这个滑雪爱好者。 冬天的法国真的是别样的纷呈啊，就光雪这个都玩好久好久。 是的， 对，而且你像这个卢瓦尔河谷，就夏天是简直是美不胜收， 美惨了。 对啊，冬天它又有别样的风情了。 对，那片河。冬天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你大家吸引大家去的话， 为什么说就是今年特别推荐大家去卢瓦尔河谷呢？首先，它地理位置是离巴黎非常近，它大概开车只需要最远的城堡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最近的只需要1个半小时， 很近。 所以不管是选择我们的游客选择住在巴黎当天往返，或者是在当地的城堡当中住，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它的交通非常方便，它不需要，而且它有火车，火车大概就是 有火车， 对，有火车，然后到比如说到大城市之后，就从巴黎到大城市是1个小时的火车，所以就是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可以选择1天2天1周都可以，而且呢，今年呢是为什么说今年的就是2019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是因为整个卢瓦尔河谷呢，大概是在14几几年开始慢慢的就是兴旺起来，然后在呢达芬奇到来和弗朗索瓦一世的时候是他最盛行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说是他的巅峰，在这个时期呢是他1519年的时候，1520年左右，1519年达芬奇到的这个卢瓦尔河谷，在1519年的时候，达芬奇到了卢瓦尔河谷之后，整个卢瓦尔河谷一个地区 沸腾了， 对。然后他在这个地区呢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他最后的3年都是在这个地区度过的。然后他跟这个弗朗索瓦一世呢是世交，所以弗朗索瓦一世在他的城堡边上又给达芬奇建了一个城堡。 那肯定跟达芬奇有关系，是不是？ 是的， 送给你 啊，送给手豪啊，手豪。 其实1519年到今年是多少周年？ 对，这 400的吧， 还真是 500周年 ，500周年。 对，所以其实为了就是对我们所了解法国正最兴旺的时期，就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地区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夏天去为什么特别好呢？因为它整个有森林，有这个城堡，然后包括它有很多的花园、灯光节等等这些，然后包括它晚上会用灯光的方式去打到城堡上，然后展现当时这个地区发生的历史故事。 哦，是的，是的，这个我记得之前我们讲过， 是不同的颜色的灯光， 不光是不同的颜色，它是因为它的城堡是立体的嘛，所以他会用这个灯光的这个灯光和声音两种方式去体现，让你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气氛，比如说战争，比如说 节奏也会变化，音乐也会变化，起伏那种。 是的，然后包括一些历史的创作作品等等，这些都会以灯光和这个音响，还有这个打到这个图案， 一晚都会呈现到几点会基本安静下来那片感觉的那个。 大概会呈现有好几场，大概是2-3个小时左右。 一晚两三个小时。 一晚上2-3场。 啊，太好了， 2-3场，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场次进入。 是的，对。 周驼，你怎么了？哎呀， 周驼，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我给周主任啊，把这个伤口刚包扎完，就来到直播间了，还想问你，就是这个老年人，如果冬天的话，就到这个地方的话，会不会因为气温的冷啊，说这个行动啊，在室内待的时间，在室外待的时间会相对的比较多呢？ 其实法国的温差并没有中国这么大。 哦，没有想象那么冷。 没有想象那么冷，他们最冷，像蔚蓝海岸这个地区，最冷也就是10度左右。最冷最冷 啊，十度。 度。 对、哦，然后他们的整个巴黎其实最冷就是零度左右，非常冷了，已经冬天是非常冷了。 哦， 哎，他们下雪除了阿尔卑斯山附近以外，其他地区下雪是很少的。 嗯， 哦， 所以 老年人是没有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非常没有问题，哦、而且它这个温差没有这么大、 嗯， 而且它这种冷并不是像我们北方是干冷， 嗯， 它是就是 它是湿冷， 湿冷，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屋里的环境跟外面的环境感觉就是， 也没有暖气，他们是吧？ 他们没有暖气，但是有空调。 哦、有空调，有空调。 但是现在的整个的地区，就是每个地区的室内温度都是达到了20度左右。 嗯 那就是不冷不热。 对，一个帽衫足够了，屋室内。 如果要是太热的话，屋里面会很燥的。 是的，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像北方这种有暖气，他们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恒温的这个温度。 嗯， 既然周驼问问题，他是50岁到60岁左右的那个年龄的朋友呢，那比如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在洛尔河这片区。去晚上除了看灯光节还有什么老年人活动的部分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展览他们一直都会到很晚、 啊、 因为2019年不是达芬奇这个文艺复兴的500周年，那同时在这个地区有将近大大小小的500多场展览， 一年500多场， 对，2019年。 我觉得所有的朋友，不管是小孩子呀、青壮年啊、已婚的还是未婚的情侣啊，还是蜜月，还是夕阳红行程， 都可以。 我就500场，你随便选就行了呀。 对呀，而且到很晚的呢。 你一年的档期去选就好了、强度你自己控制， 嗯， 对 吧？ 其实所以说这一年当中，我们任何时候去，因为它其实从2018年2月就开始已经有筹备了， 嗯， 到2019年它是所有展览都开放，那其实我们任何时间去，我们都能赶上某一个展览。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希望呢，我们节目中间停留的时候，大家畅想一下2019年，你到春夏秋冬4个月份都要去，4个季度都要去法国看展览的那种感觉哈。 是的。 啊，春天去一回，夏天去一回，冬天去一回，秋天再来一回。 那真的是四季不同景啊。 下面的马上还要说啊。 是的。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 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间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来一起关注空气气象污染条件的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 时间来到了12:0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去信任我们的节目，搭乘旅行号1073。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中午好，我是道道。 个人非常羡慕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民啊， 对， 又有城堡，又有各种灯光节、音乐节、艺术节、展览，还有红酒，他们的生活该是多么的滋润呢？我好羡慕他们 啊！ 他们有没有忧愁的事儿啊，小罗，我想问一下，但他们 其实这个地区真的是 没什么忧愁， 对，什么都很丰富。 你说是 产世界上最好的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 是它的白葡萄酒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文艺复兴的所有的奢华或者是整个的城堡区域都在这儿，而且它2000年就被整个这个区域的200多公里的路程就被世界文化遗产。 200多公里， 对。 整个这个区域并不是说某一个景点 啊，对啊， 所以这个区域对，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区域是非常美的呢？整个这个沿着这卢瓦尔河谷是不可复制的，然后它的所有的城堡建筑，包括它的文化历史都是不可复制的。 是的，是的，这个地方还是很有底蕴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而且还有不同的，就是他们现在推出来不同的这种旅游方式。 嗯，说说看，给我们听推荐推荐。 首先就是我们最大众的是自驾，然后火车、汽车，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是的， 但是同时呢，还有比如说坐着热气球，骑行、徒步，这些都是他们现在所推的。 这个季节应该是春夏比较好。 春夏或可以骑行， 对， 那现在可以坐热气球。 哦，哎，现在还可以坐热气球是吗？ 对， 热气球看城堡。 对，因为其实热气球的这个方法非常好，是因为它整个升上去了之后，你不光可以看到一个城堡，是整个卢瓦尔河谷的城堡群。 我的天哪，俯瞰哎，高空 就拿出一个马克笔 啊， 今晚这仨， 对，还有 明晚那仨。就都可以住，是不是？都可以住。 很多城堡都可以住， 是可以住的。 对，但是就是国家级的城堡是不能住，但其实有很多小的城堡都是可以住的。而且这种城堡呢是不同风格的，比如说有适合孩子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丁丁历险记》， 知道。 对，其实就是在卢瓦尔河谷城堡当中的某一个城堡，而它用这个城堡的原型而体现的。那包括城堡还有河流游，就比如说我们坐开着船，而且这个船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特别复杂，说我们还要考船证啊等等这些。其实卢瓦尔河谷的城堡的船的游是可以，因为它有运河嘛，它是可以，当时培训你半个小时你就马上可以坐船开船。 开船呢、 开船 培训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太好了。 我们是主驾的。 对啊对啊， 我们可以开船。 对，有适合家庭，比如说三到四人。 老铁快快快快，慢慢拿呀。 三到四人，然后包括七到八人都有。对、而且可以住在船上、所以是为非常就是美， 可以住在船上。 对，美，很多不同方式的体验。而且呢还有适合老年人的，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而且特别有名的城堡，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喜欢历史喜欢文化的。包括在这个城堡当中，比如说有很多的法国的很多国王所居住过，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的展览，很多的这种 就在城堡里展览是吗？ 对，在城堡里展览。然后呢，对于喜欢户外的，一是可以徒步，二是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马术也是非常有名的。对， 你看都是 很 高端的这样的。 对，而且呢，就是喜欢文化的也是这个地区是非常。如果大家想了解法国历史，这个地区是真的可以让你醒目的，用视觉感去感受整个法国的文化。 我忽然想到一个特别滑稽但是很有意思的场景，在这个城堡里有一些市集。有这样的感觉，比如在城堡里卖一些 市 集啊，或者是卖一些土特产什么的，有吗？ 土特产这种就是非常非常 就是感觉 接地气儿这种市集， 对对对， 可能是会在这个城堡之外外面 啊，移出去。 但是这个城堡当中是会有很多展览，比如说像花儿 啊，花展， 里面有花 展，然后有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花园展，那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兵器呀、然后文化呀、历史的这些古 跟城堡是配搭的， 对，是的， 那不是 你看它还是就是原来可能这里面居住的是什么样的 匹配的， 对，身份的人，它会有相应匹配的配套设施， 对，而且整个的法国呢，这个法国的地毯也是非常像就是有点像中国的这种绘画一样，那法国是用地毯的技术来编织它当时的这个场景，因为以前没有油画的时候，它 是 很多 地毯，是挂着的， 对，挂着非常大的这个毯，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挂的油画，但是是用地毯来这个。 那它跟那个波斯的那种挂毯是差不多的吗？ 波斯好像据我所知道的好像是用毛的东西比较多， 对对对， 但它这种是感觉就像用很多用不同的，比如说像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有点像靠海嘛，他们有点像就是用这种棉质，对，棉质的线会很多，他们也 机车大线编制， 机车大 也掺杂着一些毛的， 冬天的透风挂上。 掺杂着一些毛的，因为他们离海边比较近，所以当时是用一些就是比较外来或者说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手工艺来去制这个地毯。那地毯展现的是什么？ 就好想拥有一个呀，感觉 几乎都是当时的这些历史的场景 在地毯上呈现出来。 是的， 所以他们会有碧毯的展览， 是很昂贵呢。这个碧毯的价格，如果售卖的话， 如果 我们想拥有一个， 对，如果要是看要看，如果要真的是古董的话，是很贵的。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因为法国是手工比较贵， 手工， 所以如果真的是手工的话，手工织的毯也是还是挺贵的， 嗯， 是吧？对，主要重在手工。嗯， 对，你看卢瓦尔河这片区域呢，就是又有河轮， 嗯， 又可以开河轮，又可以住在里边， 嗯， 然后下船之后呢，又有灯光秀，又有城堡，那。夜晚的时候那个城堡是亮着灯的，对不对？ 对， 那就是那种，因为它，我觉得老跟城市，我就觉得这块不太像城市，就像古老的建筑连在一起的。 对， 那它到了晚上现代的成分怎么可以发现呢？就是现代的一些感觉到了晚上的时候， 是这样，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居民都住在城市，嗯， 城市，哦，城市， 城市，对，它其实这些城堡呢，它毕竟并不是一个大城市，它都是在城市周边， 嗯， 啊， 所以它就是这个样貌的， 对，它就是这个样貌，哦，它是为什么叫卢瓦尔河谷城堡群呢？ 嗯嗯嗯， 它是一个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一个城堡的群落， 嗯， 就是就像我们的就以前的我们这些皇家的城堡也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区， 是的， 就 是， 嗯， 但是它是一个整个大概大大小小有几百个， 嗯 嗯， 非常有名，大概有几十个， 是吧？那在卢瓦尔河谷这个整个这些大的区域，那有哪些城市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如果要去的话，我们是直接去城堡呢，还是先去城市再去城堡？ 其实城市我们非常有名的，比如说像奥尔良，奥尔良是大家都知道圣女贞德的故乡 啊， 奥尔良，然后呢，包括图尔也是非常有名的，那包括比如说像昂热、勒芒，然后南特等等这些。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看。时间长了，说我们不想看城堡群，我们想感受大城市的一些娱乐气氛。那比如说现在像南特，它有这个机械岛，机械岛呢就是 机械岛 、嗯，对，它在市中心就有一个像非常大的一个公园， 嗯， 这个公园呢是用所有非常大的机械，就是比大象还要大十倍左右的机械， 我的天哪， 比如说它有一个机械大象， 嗯， 它是可以人坐在机械大象上，然后你用你的这个就有点像 操纵啊。 对，你人的就有点像我们操纵汽车或者操纵一些东西，然后你可以用你的这个自己操作来操作，比如大象的鼻子怎么走，往前走，然后鼻子的腿鼻子可以翘起来喷水， 我的天哪， 等等， 这 些是一个游乐场，那适合比如说像 南特市， 南特是适合像孩子儿童啊或者成年人都可以玩， 对，这个挺特别的， 30米的一个巨型建筑，可以这么玩， 对，然后不光是包括 好多是吧， 还有比如说像鸟啊鹰啊，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动物都有， 对，你想它是纯机械的，它那个里边的零部件怎么去搭配，这个太厉害了， 对，然后同时这个地区呢，如果我们说听就是英文比较好的话，因为它现在还没有中文，就是这些景点，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卢瓦尔河谷城堡的景点，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都有中文的讲解， 哦， 中文讲解，那 是的，然后包括比如说像 iPad 呀，或者是等等这些，全部都有。有最先进的是就是有点像一个手机这样，就是我们走到哪儿，一剪这个图，它马上就有讲解。 老铁来了。 对，老铁了，来呀，老铁。 这个城堡是谁谁住过的？类似这种讲解。 是这个房间怎么怎么样等等这些，全部都有图文并茂的这个讲解， 方便大家。 对，然后呢最。基础的是有纸质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听的这种讲解， 得收费的那种吧， 对 吧？对， 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都是这个门票也就含了，而且门票并不贵，大概10欧元左右。 哎，10欧在法国的门票价格当中算是非常亲切的价格了吧？ 对，一般因为法国很少有非常昂贵的， 那就挺好的。 对， 是。你刚才说有那么多的城堡，一排一排的城堡， 对呀， 只有你说30几座非常的出众，这30几座出众的原因是可以去玩、去住还是去观赏，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出众的原因呢，是因为比如说它有皇家的居住， 居住， 或者是有 身份地位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著名的设计师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历史故事在这个城堡当中发生，但其实当时的城堡就是有钱人或者说是其实都可以盖这种城堡，然后都可以在这个地区盖，但是呢就是如果真正的叫皇家城堡的大概就是这几十家， 皇家城堡 挨在一起还是分布在这些城堡不同的一些区间里呢？ 应该是隔 在200多公里的不同的地区， 那就拉得挺长的， 挺长的，就是每一个城堡周边都得有好大的一片花园、绿地、高地都是属于它的。 因为以前的人呢， 皇家都是爱打猎的。 嗯， 啊，狩猎人的 狩猎，所以他们的森林，嗯，然后周边一定要有河流等等这些，嗯，所以他们的建的城堡的面积也都是很大的。 嗯， 对，城堡内部就是一个自己的小花园，可以养点鸡鸭鹅狗，种点豆角茄子，然后出了这个栅栏那也是他的 那个大锅。 对，比如说像有几个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像香波堡，嗯， 香波堡 就是卢瓦尔河谷最大的城堡， 嗯， 那当时呢它的整个有的建筑呢是它的烟囱啊等等这些都是达芬奇设计的 哦， 还包括它的楼梯 okay, 旋转楼梯 okay, 那还有就是而且它周围的森林也是非常有名的，它可以狩猎，可以做热气球， 我们游客都可以狩猎， 太棒了， 啊，都可以吗， 游客如果申请的话，嗯，是可以有陪同的，对， 啊， 然后呢，还有包括一些花园城堡，比如说像一些小梦城堡，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种菜的，嗯，我们 适合 真的有种菜的， 适合女生住的城堡， 嗯， 是不是？刚才小梦算是比较适合的一个， 是的，就是因为它是整个的都是花园的，它每年有国际的花园节，然后包括还有叫纪维尼城堡是， 嗯， 这个刚刚我说的丁丁历险记的城堡， 啊，刚刚那个， 然后还有就是 Rivagni 是整个这个城堡是。包括它的花园是它的城堡并不大，但是它的花园是有不同风格的，比如说它有， 嗯， 玫瑰花园，有种菜的花园，它是用这些，因为法式是非常讲究它的花园的， 对，花园的 园艺， 对 吧， 它的园艺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嗯， 所以它用这种比如说用玫瑰用蔬菜， 嗯， 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它有蔬菜园， 嗯， 有就是葡萄园， 嗯， 有这个玫瑰园， 嗯， 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比如说它有南瓜园等等这些， 嗯， 它是用蔬菜然后水果不同的这个打造它的这个花园的不同的形状， 花园果园菜园都有， 有一颗庄主心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 对， 哦， 庄主心。 还有我提到的这个包括跟达芬奇有关的，比如说像弗朗索瓦一世，他呢这个是他整个在昂布瓦斯城堡昂布瓦斯市的最顶上，那他这个城堡是在一个就是悬崖的，这个也不算悬崖吧，是在一个， 嗯， 山体的石头上， 嗯， 它整个边上就是卢瓦尔河谷，它能俯瞰卢瓦尔河谷的这个河流， 嗯， 那他这个达芬奇的这个城堡呢在这个卢瓦尔昂布瓦斯城堡的将近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嗯，一公里那其实挨得 很 近， 对 对。 据说呢，它底下有一个地道是可以通到这个昂布瓦斯城堡的 哦， 嗯，因为他们两个是忘年交，所以非常好， 嗯嗯。 然后呢，达芬奇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墓地也是葬在这个边上这个昂布瓦斯城堡的， 嗯， 是一个皇家城堡的里面， 嗯。 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昂布瓦这个克罗吕塞城堡，就是达芬奇住的这个城堡， 嗯嗯， 离这个昂布瓦斯城就只有一公里， 公里， 因为它也是在城里面， 嗯。 达芬奇呢最后晚年的三年其实都是住在这个 城堡 当中的， 嗯，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蒙娜丽莎， 嗯，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从这个城堡完成之后被博物馆收藏的，对，被卢浮宫收藏的， 嗯，晚年的时候啊就突然怎么了， 嗯，而且为什么说达芬奇是一个天才呢， 嗯， 因为达芬奇其实不光是一个军事家艺术家，然后他还设计了很多的东西， 对，建筑家， 对，建筑家，然后他的很多的手稿现在都留在了这个城堡当中，而变成了模型、 嗯， 然后见到就是怕把它扩大化，比如说像以前的这个潜水艇和飞机的这个螺旋桨啊等等这些，包括有一些很多设计的原稿都是就现代我们设计的原稿，其实在1950几年的时候达芬奇已经想到了， 嗯嗯嗯， 所以呢就是 我的天哪， 对，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光是说一个发明家一个天才，他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或者说是伟大的人，对， 嗯， 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整个的这些模型的整个的这些手稿， 嗯， 包括他的这些艺术作品，包括他当时发生在这个地区他怎么度过的这个生活， 都全有展示， 对，全部都有展示， 那只能看不能住了，对不对，这个地方就太有意义了， 这个， 是的是的， 哦， 这个城堡其实并不大， 嗯， 但是它的花园很大， 嗯， 那这个地区呢这个城堡可以感受，就是在这个城堡当中我们虽然不能住，但是可以感受到当时中世纪的文化，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有很多中世纪的这个展出， 嗯， 然后包括它有中世纪的餐厅，所有的人的这个用的这个饭碗和这个 还有服装也是中世纪， 是中世纪的， 啊， 哇，好棒啊， 嗯，好漂亮， 那种宫廷的感觉， 我们可以试着去拍照穿的， 哎，那我们也可以穿那个， 可以的，有 可 以的，那就 太棒了， 那就不错啊， 对呀， 感受非常的直接，啊， 是 的， 所以说， 嗯， 为什么能让我们就是很直观的去， 嗯， 到了这个地区就让你体会到我好像马上到融入到，而且非常就是容易去 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就是因为整个的这个图文并茂全部都能会让你去真正的体验到中世纪的样子， 而且还是互动式体验哦。 对，又有层次，又有文化，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艺术感哈。 嗯嗯。 对，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些额尔河谷的一些感受呢， 嗯， 其实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去的哈。那冬天去到这边的话，你推荐的话，就这个月份去是还是一月份去？因为大家会考虑到一些买东西的环节，或者是一些生活平常的环节嘛， 或者说参观。 对对对， 我在想，那花园肯定冬天是没有花的， 是没有花的了， 只有雪。那是会不会说在这个自然景观上会打折呢？ 有吗？ 是这样。如果大家只欣赏花的部分，当然是夏天， 夏天 或者是春秋天去比较好。但是因为冬季它会有不同的感受， 就落雪， 对，它有落雪，稍微有一点落雪，或者说。或者它冬季有很多的树木， 哦， 它有森林等等这些，这个都是你可能夏季感受不到的。对， 对，它是有不同的对样貌在里面哈。 对，而且冬季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法国人对新年是非常，就是它的这个节庆是非常重视的， 它这个节庆氛围很浓。 对，这个季节呢会有张灯结彩的这个气氛是很容易 随处可见。 哎， 我有一个问题，那在这样的城堡，就这么严肃的城堡周围，也会有这个节庆的氛围吗？ 他们怎么庆祝？ 是的， 他们都是什么方式？ 就他们的这个节庆，就像我们过新年一样 啊。 他们会有，比如说，咱们是挂红灯笼啊，等等这些，他们是会挂有一些，比如说这种 小树啊， 小树，对，这种松树， 嗯， 然后 绳 松树上会有一些 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对，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他们这个圣这个球 小礼物、松子、 小挂件、 小挂件，对， 小袜子 是。然后呢，而且他们这个圣诞的这个或者是说新年的气氛是非常浓烈的， 而且他们那个树好像是真的砍的松树， 是有 真松树， 是有真的也有假的， 对， 要包括我们的市中心，就是整个这个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情况下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松树 啊，装点的那种哈， 是装点的，非常漂亮。 双子座经常装一个， 对，但是那是假的呀，他们说来特意培植了20多年来搬到这儿扎根。 这是一个非常重视的节日，那人民也特别重视，生活就变得不一样。 是的，然后包括他们这个从现在从20几号开始，他们就开始度假。 12月29啊，对，肯定是又走了 度假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放假了，放到这个冬天这个新年的假期。那这个假期大概持续到1-2周吧。那这个假期就是全法国到处玩。 我的天哪，全法国到处玩， 而且他们有这个市场，有新年市场，一直会持续，对，新年集市， 太棒了，这个 会有当季的，比如说他们会有红酒啊，会有当季的这些艺术品啊，对， 是卖还是拍卖？就是纯卖啊，卖， 对，卖，在这个市集上是可以体验到的， 好棒啊！ 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市集买威士忌是在那个霍巴特。澳大利亚的那个塔斯马尼亚霍巴特，可以买到顶级的威士忌，在市场上买，我觉得就是特别购买体验新鲜， 对， 而且到了那个异国的市集，那是相当丰富的，各种 的异国的市场 老物件，就是摆摊的老爷爷老伯伯那种感觉都特别好， 是的， 其实都是 聊聊天什么的，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市集， 对， 都有新年市集， 嗯， 那同时呢，整个的比如说像大城市他们都会有烟花的表演，然后包括有烟花的装饰，比如说像巴黎它就是提塔它会有烟花，然后呢这个 新年的时候 会有烟花，然后包括一些整个的这个装饰也是会不一样的， 它会有新年的感觉，橱窗也不一样， 橱窗也非常不一样， 相当漂亮， 每年的这个橱窗展是非常有名的， 各家 斗艳， 各家真的 真的是争奇斗艳，每家商店和每家的这个 品牌 住，就是住家也是，包括住家他也会把整个的家会装饰的不一样， 他一定会把他的小窗子都挂得最漂亮，就是一定是临街能让人看见的那个， 对，他们还会评选， 对， 就市政府会评选， 就比着装， 是的， 但是我觉得每一家都很好看，这个真的很难选， 对对对，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新年去法国的话，你晚上看到的这个夜色那是相当的丰富和多彩，又很幸福， 对， 而且呢1月份之后马上就是开始打折季， 哎呀， 这个很刺激的。 对，所以说夏季和冬季完全不一样， 是吧？就是一年四季只有一月份这个打折其实最有吸引力的，对吗？ 一个七一个一， 一个对，一个七月一个一月， 是的，七月和一月。 七月份呢就是夏季的打折季，那一月份就是冬季打折季。 哦，你看看这个真的，我觉得冬天就尤其这个时候赶在他们新年这段时间去到那儿还是非常好的。 是的， 就咱说实际的哈，打折季怎么个打折法？比如说一件商品的话，大概是5、3、8这个级别的， 是这样。最开始第一周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7到8折， 第一周哦， 第一周 就他们不是这个，他们是减20%或30%， 这是薄切 啊，薄切。 第二周呢， 但是第一周如果你不买，没准好东西就没了 啊，是的，没有他那个减20%到30%，第二件5折。 这其实说的很对， 对。 然后呢，它到第二个星期左右，大概就是40%或者到60%， 拦腰啊，60%到60%。 那到最后呢，可能就是70%到80%，有的时候会甚至到90%。 啊，我的天， 就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帽子袜子了吗？ 大概持续会到一个月左右打折季。 那其实刚刚小楼说的买东西呢，他拿八折的时候，肯定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去买 到，好东西都可以。 当你当你一折的时候。 袜 子、帽子，类似这种的哈。 是的，或者是断码断号的这种。 对 对 对 对， 是的，这三个 XL 的。 其实呢，现在去法国就是大家只要有想法就可以随时出发。为什么？因为现在法国的签证呢，大家只要不在新年的这个时候去签，因为毕竟也要放假嘛，大概都是48小时出签， 快得很， 好，真的 快得很，方便哈。 而且现在因为欧盟是要求有指纹录入的， 会了，几个指纹。 10个指纹，但是 这样都要录 ，但是有一点好呢，就是现在呢不就是我们外省的朋友不需要说非要去某一个大城市去，因为整个的这个法国的这个签证中心呢，在全中国又在去年的时候又新开了将近20家左右 哦，大家不用去，非得去哪儿？ 对，你就找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就行 了，找自己最近的，然后大概时间都是一样的， 很方便、 现在指纹入都10个指纹呢。 是的， 第一次是，对，第一次是10个，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是不是？ 现在欧盟都是要求这样的， 回流， 欧盟和申根国家， 对，就申根国家， 整个申根国家都是这样， 基本欧洲去不了了，就到最近哈。 最近是去不了，没事，你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了。 哦， 新一地指纹长出来，然后你现在录其实也有好处，如果你录出来两个不一样，那你更过不去了。 保护好大家的双手很重要，对吧？这很重要啊。其实我们说那个机票也很便宜的，刚小楼说的机票价格还令我很震撼的。 大概 往返4000块钱， 4000-5000左右。 就是现在定一月份的。 对，因为我前两天刚刚查完，大概是5000左右。 你看这还是。 而且 离得这么近呢， 对，离得这么近，对。如果其实大家提前买的话，它是很多促销活动的。 对，提前买能比这个还要便宜。你如果提前半年以上的话，能降到3000。 老铁们，替我去看看哈。还有大概46秒的时间，有没有就是说提醒大家的？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注意的哈。 其实，在是这样，大家老涉及到就是很多安全问题。其实这个首先呢，我们自己少带现金。 好。 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对大家来说，就是对个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其实现在在法国，刷各种各样的卡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现在在大城市买东西退税都可以退到支付宝或者微信当中， 太棒了！ 支付宝或者是直接现金，对，而且都可以使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去支付，所以说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 Visa 或者信用卡都是非常方便的。 好了，这些我们就先了解这段，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是吧？法国一年四季随便去哈，谢谢小楼。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国27岁男副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